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但呢，其实佢有一点呢，我反而记得係一点啫，佢有提到就係话，佢话我哋唔会一个 BB 一出世就要將佢入呢個共和黨，亦或係民主黨，或者英國就係、即係保守黨嘅工黨啦、澳洲就係自由黨工黨咁啦。佢話呢個應該係咁重大嘅決定啊，即係佢對一個人嗰個嘅你可以話都係同佢信仰有關啦，但係佢係信念啊，政治信念啊、政治信念。咁、我哋係唔會咁做啊，係違反所謂現代文明嘅一個核心價值啊，因為人有抉擇嘅自由，佢應該長大之後，佢成熟咗啦，曉得自己思考啦、然後去做一個抉擇啊嘛。咁、但係點解我哋而家啲人一出世就同佢領洗，係嘛？就話啊，你就係天主教徒，你就係基督徒。當然佢唔係淨係。即係呢個向基督教開火㗎，佢係向所有宗教開火㗎，所以回教佢一樣開火㗎。 咁佢回教都係。咁佢都冇得選擇邊度出世。 冇錯啦，所以佢咪冇作佢就咁、你可以咁講。咁呢個呢，你可以駁返個轉頭啦。咁、但係我哋就係用咗政治嘅傾向或者個立場嚟做一個類比。 佢大個咗之後可以痛改前非。 咁又唔係政治都有啲洗腦教育㗎嘛。 有當然有啦。唔係但係佢都 爸爸媽媽就唔 會。佢完全唔反對你即係話你自細教帶佢去教堂或者去清真寺啦係咪係冇問題㗎即係你父母係信呢樣嘢。但係個問題是你就應該呢將佢嗰個所謂信仰自由啊，即係佢作為一個回教徒啊，因為天主教徒，因為基督徒啊，東正教徒啊，佢咧係應該留翻俾佢長大咗啦，起碼16歲、18歲或者咩，佢自己抉擇，就唔應該細細個咧就係、是、哦，原來你就已經係回教徒啦，基督徒啦咁樣。咁我覺得呢點咧其實幾有趣嘅，係有啲 point 嘅嚇。咁、 但係你都讀小學都讀。基督教學校都一樣唔受， 我知 係唔關事。 咁但係其實我呢啲咧就都係屬於 二類， 可能係二類係少數嚟嘅，係嘛？咁啊，好有趣啊！其實啊 ，Richard Dawkins 有時喺思想界、文化界都成日都出現呢咁嘅現象嘅，就係鬧雙胞胎啊、三胞胎、四胞胎嘅。佢有一段時間咧，可能沉寂咧，某一個嘅議題咧係冇乜人寫，但係咧走去秀田就冇人耕開，就有人爭咧。啊，其實道金斯寫呢本書嘅前後咧。都有幾本書呢就係、即係都幾反宗教嘅、即係對宗教嘅批判就出咗嘅、有一本正好簡單就叫 There is no God、或者一個呢就係 The End of Faith 係咪即係咁有好幾本人好有趣咁但係當然名氣最大都係道金斯啦、好啦咁另外一本呢又講下呢就呢、是、本呢嘩頭先我攞出嚟嘅時期 Jeffy 好興奮喎、 今日咁興奮 由你介紹一下 係呀因為呢本咁嘅叫真理與哲學家啦 真理與哲學家 呢就係、我中學嗰陣時呢我大概中三嗰陣時呢咁唔小心咁樣俾我借到 唔小心 唔覺意啫 係呀咁呢但係呢因為我睇完之後呢嘩我就反反覆覆呢借咗睇咗五六次即係逐借又逐借 咁衰啦 之後呢逐 喺公共圖書館 唔係喺學校嘅 圖書館 系啦，冇錯， 我試過咁逐借又逐借，係講前目噶，不過 係我之後借完之後，好似冇借一排，之後又借翻，又再睇多次，係啦。咁佢個內容咧就係講咧呢個一個父真理同埋一個哲學家，好似係父子嚟嘅。 父子，係 啦，冇錯。咁呢個父子嘅對話，佢裏面 應該係法國嘅。 係啦，其實咧佢裏面講嘅嘢咧好多都係同呢個佛教可能同佛教有關 拉嚟 喎。係啦，冇錯啦。咁樣咧。即係突然之間叫我 藏傳啊嘛，藏傳佛教啊嘛， 冇錯啦，係啦，突然之間叫我去介紹本書嘅內容咧，咁可能我都好多年冇記得啦。但係咧，因為呢本書俾我印象最深就係咧，佢裡面好多即係從哲學嘅角度去思考一啲問題啦，即係唔係講佛教，因為其實佛教本身都係我相信其實都好講哲理， 好多哲理， 即係唔係話咁一個種好似基督教咁宗教性咁叫人去相信一啲問題，佢就去諗好多人生問題啦。咁所以當時對我嚟講係好有意思嘅。一本書嚟嘅，咁我如果叫我突然一諗咧，即係成日諗要推介咩書，我諗唔起啦。但係我一見到呢本書，我覺得好值得推介。 嗱，你嗰陣時睇嘅就係中譯本啦， 係啦，我睇中譯本， 我都唔知有中譯本啦。 係啊， 咁但係我睇嘅英文原本啦嚇，但係其實都唔係原本嚟嘅，應該 買 因為佢係法文嚟， 法文嚟， 所以係英譯本應該話。咁啊，英譯本咧就我其實我未。 未睇完嘅，我都係睇咗四分一左右嘅啫。但係即係因為時間嘅問題啦，自己又花心啦，我同一時間通常我嘅習慣過去幾十年都係嘅，我同一時間咧係睇緊 戰線 好多本書，係呢個係我習慣嚟嘅。我有啲朋友係覺得好差 幾本書， 因為有啲朋友係即係永遠係睇完一本書先睇第二本嘅，我唔係嘅，我係即係 multitasking 都好緊要嘅嚇。咁咧就係、但呢本書佢個副標題都話啦嚇，即係A Father and Son。discuss the meaning of life 啫嚇，咁學你話齋，佢都係 meaning of life， 佢就唔係集中係宗教。咁、如果冇記錯咧，佢嗰個父親咧應該係法國一個好知名嘅，我唔知係淨係生物學家，亦或甚至係一個醫生啦嚇，即係 biomedical 嗰邊嘅。咁、但係佢個仔咧亦都係讀 bio 嘅。好似應該攞咗 PhD 添嘅，都係直情係已經係諗住佢會做生物學家㗎啦。咁點解突然間咧就唔知受到咩啟發啦？可能就睇一本書啊，同朋友傾一偈咧，就走咗去尼泊爾，就出家。咁啊就係拜師學藝啊，就揾到一個高僧，咁啊就嚟去跟佢，就係即係禪修咁樣啦。咁啊好幾年，咁佢老豆咧就完全係真係呆咗嘅。 系 啊，即系好难接受，即系佢一时间，其实外国人就法国人都好开放噶啦，但系开放极始终系人啫，系嘛？咁佢以为个仔就系应该会走，即系 in his footsteps 咁啦吓，即系就算唔做医生都做生物学家，点解会去咗做僧侣嘅咧？咁佢卒之咧就系忍唔住啦，就唔知嫁咗几耐啦吓，可能几年时间咧，佢就亲身好似去咗尼泊尔就揾佢， 系啦， 就大家一齐共住咗一段时间，两父子 倾偈 啊，就真系就系 man to man 就 heart to heart 啦 ，heart to heart 啦，咁就系咁啊，后嚟咧将佢呢啲咁样嘅大家嘅讨论咧就写咗呢本书， 系会系啊， 咁但系呢本书入面咧，其实好大程度上咧，起码我只系睇咗四分一啫。講得難聽啲啦嚇， 係 就係各自表述咯。 哦， 其實係真係冇辦法嘅，因為兩個好唔同嘅我哋叫世界觀，係嘛？即係佢老豆佢就覺得我哋係真係能夠你話去了解呢個宇宙呢個世界，或者甚至講啦咩啲啦，我哋去點樣去了解啦、欣賞啦、感恩啦，甚至歌頌咧，其實應該係透過理性嘅探究，就係科學。咁我哋科學一路咁樣揭露宇宙嘅奧秘，但係我哋都係要開放心態，就係話冇人知道有冇終極嘅奧秘，或者即係遲啲我哋啱再講就是、所謂第一因呢個問題啦、first cause 嘅問題。但係佢話呢個我哋係冇辦法知嘅，因為你話有同冇都係一種嘅 dogmatism， 係咁武斷嚟嘅，係嘛？咁所以唔緊要，我哋唔需要回答呢個問題，但係我哋就好努力咁樣，好謙卑咁樣一步一步咧去揭示自然界嘅奧秘。咁呢個咪最好嘅方法咯。咁咁但係個問題，佢個仔就選擇咗另一種方法。 一個向外，一個向內咯， 嚇， 佢或者向內， 係啦，咁佢就覺得係要喺透過禪修，嚇、即係當然佢去咗尼泊爾嗰啲係藏傳嘅佛教啦，係嘛，咁佢就嚟去咧，參透呢個宇宙嘅奧秘、人生嘅奧秘，諸如此類。咁喺佢老豆眼中咧，即係起碼我睇佢四分一咧，就覺得其實係難以理解嘅，甚至即係都幾。講得絕啲係幾無謂幾無聊嘅，咁但喺個仔嘅眼中咧，佢信曬嗰套啦嘛，咁佢就覺得其實我套，佢又冇話佢嗰套一定叻過老豆嗰套，但係佢就覺得我係要走呢條路噶啦，咁我睇咗四分一啦，我就覺得其實都係各自表述啫， 哦， 係冇辦法咧，即係說服到對方嘅，係嘛？其實你都想象唔到點。 唔係咁後尾個故事係點？都係分別 俾嗱，咁就要阿 Thomas， 不過佢咁懶咧，就唔肯睇埋。 好忙啊！ 好忙啦！嗱，哎呀，呢樣嘢唔記得咗添啊！點解忙啊？哎呀，呢度啲所有觀眾聽眾，咁梗係我哋喺度宣佈咗未啊？ 宣佈咗咩？ 唔未喎。 咁梗係 Thomas 嘅，你未宣佈噶嘛？ 宣佈咩啊？ 分信咯。 影相啫，唔系结婚， 即系 影相啫。 快啲嚟，握下手。 哇，我都唔知 恭喜 晒， 唔好， 系 OK 咯， 影相 OK 真系唔系 朋友。咁我知你唔忙嘅， 呢个有问题啦。影相原来影相当玩嘅啫，大家认识佢个新面目啦。 系啊，可能就系咁啊。 喂，佢可能同好多女好多个女仔影过相啊。哎呀，你嗱唔会啊， 俾人斩死咩？ 嗱，冇错啦。咁所以喺度咧就正式咧就要恭喜阿 Thomas 恭喜晒。 我哋呢个叫做咩话？叫做小灯科， 少林科， 即係以前啊，真正嘅燈科，就係、是、考呢一個科舉。系就系即系状元啊，系咩榜眼啊、探花嗰啲啦，就大灯科啦。但系结婚咧，我哋就叫做小灯科咁解，即系人生嘅一大嘅喜事， 都算大事嘅。 讲佢大， 如果真系结婚嘅话， 梗系大事。咁所以咧，迟啲咧，我哋就应该揾一集甚至两三集咧，就讲下冇关系，冇讲啦，讲男讲女啦，即系相处之道啦，系嘛。咁不过暂时今日咧，我哋仍然继续讲翻呢个宗教先，宗教先。吓，好啦，嗱，其实咧。除咗呢本書，我屋企仲有一本，不過太多帶唔到嚟啦。嗰本係中譯本咧，又係講一個叫做當科學家遇上宗教定咩嘅。但係嗰個嘅，即係其實佢係科學家，但係佢又信佛啊定點啊？好似係一個越南嘅科學家嚟嘅。啊，同埋唔知邊個人喺度對話咁樣，我又睇咗少少啦，即係而家都好多年前啦。咁但係又擺低咗啦，我好衰。其實我屋企咧，所以我多多書籤都唔夠用，就咁解啦。 會匿埋一個， 冇錯啦。其實我屋企咧，其實好多書籤咧係匿埋咗喺我啲書，而啲書咧就匿埋咗喺個書架。因為有好多咧，我開咗頭睇咗十分一、三分一、二分一咧，個書籤喺度咧就擺翻個書架咁樣嚇。咁、但咧，我有一本書咧。我而家我唔知擺咗去邊揾唔到啊，但係好有意思嘅就係達賴啊，即係而家仲在世啦嚇，達賴喇嘛。雖然咧即係北京啊想佢死咗好耐啦，咁最近又醜聞啦，又講即係話轉世靈童啊，又達賴啊，又班禪啊咁樣啦嚇、即係其實真係即係離曬譜嘅北京。所以你咁樣嘅搞法咧，你西藏嗰個政策咧，嗰、那個少數民族政策嘅宗教政策咧，就一個死政係嘛？點解啲人咧即係唔服你就咁解咧？好啦，咁但係咧達賴咧。就係、是、喺西方啦，當然佢好活躍啦。佢、有一次咧，就好似同唔知四個定五個物理學家，真係啲粒子物理學家，即係好前衛嘅啦，量子物理學家，就去討論呢個宇宙。 哇！ 我就開心到不了啦，咁就借嚟睇啦。咁但係咧，即係睇完之後咧，唉，又係嘆息一聲，又係失望嘅。講真。即係話其實達賴嘅講嘅嘢呢，我就相信嗰幾個科學家呢基本上完全都聽得明嘅。咁當然我哋成日講所謂即係呢個修道呢樣嘢，明就唔等於你真係去到嗰個境界嘅，因為你去到嗰個境界係摸定明㗎嘛，即係理論上吓。 好 啦，係即係嗰個叫體證啊，我哋科學叫驗證㗎嘛，叫 verify 叫驗證啦。但係喺宗教或者即係呢啲呢，我哋叫體證，就是、親身去體驗嚟去印證呢，嗰、那個係一個好即係係叫做個人私人嘅一個經驗嚟嘅、所以但係我就咁睇本書咧，我就覺得大大講嘅嘢咧，科學家咧、其實咧。都是應該明白的，但是所有的科學家說的東西其實達賴呢是不太明白的， 都正常的。 當然即是你不能夠要求達賴領域，即是對這個量子物理學啊粒子物理學啊宇宙論啊那些有所認識啦、但是即是我都會想下啊怎樣能夠可以將這些東西跟這個、佛學入面啊嘅嘢可以能夠掛鈎啦或者串連起來呢但我都不是好感覺到囉。 即是量子物理學家是高過達賴啦。 嗱， 知識層面嚟講， 咁可能 係嗱，呢個就好難講啦嚇。大家可以去揾下呢本書，應該都好易揾嘅，即係達賴同物理學家嘅對話咁。好啦，嗱咁最後咧就仲有少少時間嚇，我哋要休息一陣咧，就介紹呢本啦。呢本書啊有意思啦，佢出版嘅時間咧就啱我出世，1955年啊。咁佢係比利時一個嘅神父，天主教嘅神父，其實佢係一個耶穌會嘅教士啊。咁耶穌會嘅教士咧，佢。在歷史上是有他的地位。 耶穌會是不是天主教？ 是啊是啊。是啊。好啦，咁但係呢佢就係當年應該係1929去到1937年嗰段時間呢就係、是、曾就喺中國逗留，而且係有參與北京周口店燕子洞嘅北京猿人嘅嗰啲骸骨嘅化石嘅發掘工作嘅。咁、當其時當然主導呢項工作嘅呢就係、是、一個德國嘅考古學家咧，古人類學家叫做魏德維嘅嚇，咁、但係佢都係其中一個參與者。咁、當然我哋中國嘅一個參與者就叫做裴文宗啊，都係後嚟成為中國一個好著名嘅古人類學家。裴咧呢、這個字係比較小姓嘅，就係、是、是非嘅非，下面一個衣服嘅衣，識唔識呢個字啊？是非嘅非，下面一個衣服。 裴勇俊咯， 係啦，冇錯就叫裴文宗。咁但係咧，佢呢一個咧叫佢個名咧，我哋中譯叫德日進神父。咁佢有意思呢就係佢係後嚟寫呢本書呢就係、是、以進化論嘅角度嚟去展述呢個天主教嘅神學嘅。 咁佢大前提就係、是、當然就係進化論同呢個天主教係冇抵觸。咁佢話人係進化嘅，但係進化係有目的嘅。最目的嗰個叫做阿米加點，叫做 Omega Point， 嗰個咧就係、是、同上帝 混言 為一啦，哇，犀利啦！ 唔係都係中國人 呢本書最先出嘅時期咧，係被教會列為禁書嘅。 哇！ 但係後嚟咧就解禁啦。好，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啊。